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放假啦，大家开心吗？我是静瑜。 哎，这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静瑜。 是的，那今天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冒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欢迎各位加入进来。 哎， Aline 做我自己。 丑小鸭的我要改头换面，变得更美自信，它是我字典里美丽的恩典，深刻体会心情已经完全改变我的一切，问题解决，穿上我最耀眼的高跟鞋，在你面前换上我最亮眼的一面，让你看见空气中的我散发出香味，这是绝对自信，让我实现所有一切全部都改变，我不再去想别人怎么看，我就是喜欢自己很勇敢，就请你和我跟着音乐一起来摇摆，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真的很愉快，请你秀出自己的勇敢，请走出来，让生命起步变得更澎湃，过得自在，苦痛与寂寞统统都不再扰乱，把握现在，充实你自己，每一天你会过得很精彩，请别再去想别人怎么 来自于Aline的做我自己，来打开了今天我们的早安乐秀的上班的这个道路。但其实今天真的没有什么人上班，今天应该是一个休息日啊。上周六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在周六那一天呢，本来是我一个人去代班一下千纯的这个音乐加速度嘛，没想到呢在代班的一刹那，突然在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涌来了无数的朋友。 是啊，因为周六大家都上班啊，所以说大家就在说，哎，怎么还有朋友真的就是在我的微博下面各种问，说你们怎么今天没有陪伴我们欢乐上班路呢？我们在想说，早音乐秀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就是默认的这个工作日啊。当大家有调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这边是没有什么变化。不过还好啊，月月娘小哥哥误打误撞的居然撞到了周六，哎， 就大家都觉得我是故意的， 故意在那一天陪伴大家欢乐上班路的。 其实他不是的，他就是为了去多赚钱。 哎，你看你这个人老把实话说出来是不是啊？ 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嘛，难道不应该对自己诚实一点吗？ 对， 刚刚已经说了，做我自己。你看今天的阿令的这个早安闹铃清醒歌曲给大家送的多有意境。 是，所以那我们今天还要不要知道一下天气？ 哎呀， 这都说赚钱的事 了。要，你看我都感冒了 啊，赶快听一下啊。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10.1°， 好冷啊、 一直是这样低温的天气。那么受到高空槽东移的影响，今天白天呢，本市天空的云量逐渐增多，扩散条件也转差，但是对于节日出行跟户外活动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就只是大家体感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是， 那么今天全天的气温还是在冰点以下。昨天下午呢，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低温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嗯， 当然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总体来说呢，风力也不是特别大，所以体感温度比前两天还是稍微好一点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的多云转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0.2°，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是阴转晴天，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最大相对湿度是40%啊。 我发现今天来到后花园的朋友们真的特别的可爱啊， 嗯， 就是大家都赶着说，因为今天是休息日，没有那么多人上班，所以应该没有人跟我抢签到吧。果然今天签到好像变得容易了一些啊。 对， 邻居说都睡懒觉吧，没人跟我抢，签了个第七，高兴。 哎，你说没有人跟你抢，你抢了个第七，还特别高兴啊。 我们来看看啊，今天签到的第一名是螃蟹爬呀爬，第二名是太子，第三名是批发烤冷面， 嗯， 第四名是半世风烟，第五名是 Great Song。 来，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哈，第六名是小金小鱼游啊游，第七名林菊，第八名麦兜 and 布兜，第九名是刘婶儿，以及第十名鱼客。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是的，那各位已经在今天的休息日放假的时候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真的是我们的亲爱粉啊， 嗯， 真爱粉 是没错没错。所以呢，今天你看我们已经来到了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静宇我还挺感慨的，因为我们俩正式搭档是从2018年1月1号开始嘛，一整个年。 什么叫正式搭档？从我见到你的第一面起，我就已经认定你是我的正式搭档了，好吗？ 哎呀，这个土味情话来的猝不及防啊。 好了，就是静 宇，你知道你哪里棒吗？棒就棒在 特别会接话，对不对？就是跟静宇跟月月鸟小哥哥呢 是 正式搭档的早安音乐秀，跟大家见面其实是从2019年1月1号开始的。 哎，没错了、啊、 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其实完整的陪大家走过了一年，也非常感谢大家陪伴我们，就是接纳跟包容我们成长。 对， 其实坦白讲，从一开始我们两个真的 就搭档的非常美好。 哎呀，郭鹏，你棒就棒在，就确实，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尬，就包括因为陌生的人在一起，总会有一个磨合的阶段、 嗯、啊。你当时不是看见我就认定了吗？ 对啊， 还有陌生感吗？ 就认定了我们将来收听率会飙升啊。就到现在就是傲冠全台，就好在今天没有别人在听。 你今天全是大实话梗，挨个往出铺。哎， 没有， 真敢说你啊！ 谢谢大家这一年以来的支持，再说下去快没有朋友了。 是啊，关键是你不怕其他领导在听吗？ 领导在是休假、啊， 领导你要听到我们收听率真的是涨了。 我们说的也是实话啊， 是是是， 确实全台最高嘛，对吧？ 对，好了，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2018年整个过去 了。我现在腿有点软， 软不软？刚才谁在说话？ 刚刚那个微软小兵吧， 你刚刚你说的、啊、对， 微软小兵，对，2019年马上要加入我们的微软小兵， 对，你刚才说话其实说的还挺好的，棒就棒在， 哎，对，棒就棒在微软小兵时不时的会过来说一些大实话， 哎，是的，我们想跟大家说到的是，2018年。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你回望2018年的时候、你想对这一年想去说一些什么，然后对这一年当中的自己想去说些什么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 是的，那各位可以酝酿一下，想想2018年自己真的好辛苦啊，抱抱可怜的自己，或者说觉得自己还做得挺棒的、来鼓励一下棒棒的自己， 对， 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我们就做大家的树洞好了。 对，我们今天呢也是大家的 dream maker， 就是造梦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 JJ 那些 你很冒险的梦。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 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 标记，奥迪 Q7 2019款尊耀登场，全系标配虚拟座舱，以科技打造更流畅的操控体验。3.0T 款标配第三排座椅，宽敞的空间拥有更多可能。S Line 车型标配负离子发生器，让车内更加清新，更有置换支持及一年期保险支持。一汽奥迪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依然欢乐各位的假期时光。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刚才呢，我们还听到的一首歌曲《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哈，不知道大家在2018年都做了哪些梦，然后呢，那些梦境有没有实现掉？想对2018年的自己说些什么，或者想对2018年这一年来说些什么哈？ 嗯，其实今天看到大家很多答案都还到了，你知道到了岁末年初的时候，就是一个岁末的时候，大家容易感伤。 嗯， 到了年初的时候，大家容易展望，哎，这就是一个。 你看你这个人，你老破梗。 怎么？ 明明这个事儿是我准备不知道今天和明天两天的，就是今天感伤，明天。 大家19年要对自己说些什么，是吗？ 对之类的。然后结果你上来就 不能趁着大家放假就这么划水吧？ 我一点都不划水，因为这个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题目挺好的，就是和2018年 就也挥挥手嘛，就拜拜嘛，和2019年 招 招 手， 是。结果你上来以后，直接就把今天和明天的感受就已经破完了。 这个不用我破，所有的人都能想得到，好吗？你至少月月，你用你自己的脑袋想得到的，大家能想不到吗？ 对，但你看仲尼，我觉得今天说挺好，就是很多人今天不上班嘛，但他说今天在被窝里听早安音乐秀还挺开心的。 哎呀，特别开心，大家能陪伴着我们啊，特别是这一年，但有大家陪伴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也很感动。比如今天蜕变的老郭。你郭鹏又不是你的小号吧？你现在好多小号。 老郭， 你现在有什么月月鸟啊？五花肉啊？ 五花肉不是我。 那月月鸟是你吗？ 什么乱七八糟？月月鸟，哎，月月鸟那个。 月月鸟二号啊。 那是二号，对， 对啊、 我是一号，对不对哈？ 现在又来个蜕变的老郭，也是你吗？ 蜕变老郭说什么？ 他截了一张图啊，是满满的，每天都在签到，就包括周六周天都在签到的，发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给我打了两个字说全勤。 满勤，明明是满勤。 哎就满勤大家不太好理解、 啊、 你看你这太实诚了，你这实诚型主持人棒就棒在特别实诚、啊、 那我觉得老郭呢这个确实有蜕变，因为你像正牌老郭在此、啊、 正牌 就是每天可能还没有这么 你这正牌月月鸟、 啊、 正牌老郭正牌五花肉， 但是呢这个蜕变的老郭就不一样，你看人每天都打卡对不对哈、 啊？其实今天来问问大家2018年想要对过去的自己说些什么、 嗯、 就很多人还就是挺感伤或者说有一些小伤怀的， 怎么说的、 比如太子说2018年对自己来讲整体还是如常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不过确实一过30就得开始注意有些养生了，想对2018年的自己说，这一年你还是可以的，2019年继续努力吧。 好可爱，太子对自己说这一年你还可以，就感觉是用一种长辈的这种姿态跟自己 说、啊、还不错来年继续努力、啊、 还不错啊。小创客张默呢，你看就比太子要这个就是实诚一点，他说早上好啊，我呢今天要去医院把智齿拔掉，让自己2019年不再有疼痛，也就是说把疼痛留在2018，对不对、啊？ 是，哎，这个决定非常棒啊！ 是， 还有雨后也跟我们说，哎呀，2018年、2019年，希望大家都注意身体啊。他们也说，哎，我们需要你们，热咖啡一杯送给你们， 哎，是的， 哇，特别暖心啊，感谢。 哎，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需要大家的陪伴跟支持，因为毕竟到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嘛。那么要跟2018年说再见了，想对2018年和过去的自己的一年到底要说些什么呢？不妨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 Y'all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来自 Delegation， 带来这首单曲名字叫做 Stand Up。我们要把这首歌曲呢特别送给蜜糖小琛啊，因为蜜糖小琛呢对自己说声辛苦了，因为他2018年的最后一天还在去医院的路上，感觉呢2018年有点背，经历了很多的工作不顺呐、啊，离开了5年的工作岗位，而且自己也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的车祸，也经历了一些家人的离开等等，所以2019这些都一定要顺起来。刚才这首歌曲 Stand Up， 希望你能够站直了别趴下啊。 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呢，蜜糖小琛是离开就没有来频繁的跟我们互动啊，然后就有一天突然冒出来了说，我终于回来了。因为休息好了， 是， 然后讲述了自己这段时间经历的一些不顺、 嗯、 其实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哎，人生可能一直都会如自己希望的那样一直开挂下去、 嗯、 但你总要面对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不如意，不过在一年到头的时候就会告诉自己说，新的一年会有新的开始，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的。 是的，非常非常暖心啊。你看静瑜那个也不全说大实话，有时候鸡汤灌的， 我这个说的是实话，你这什么叫不全说大实话我是发自内心的说实话的。 是是是是是， 好吗， 你说的都是实话，但是我觉得这壶鸡汤灌的还挺暖心的，有没有哈？ 这也不是鸡汤，这其实也是自身的一些感受吧。就是我自己也有过，就是一整年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今年对我特别不好？ 嗯， 就是说七月请对我好一点。 那我问你个问题，2018年对你来说怎么样？ 2018年还不错，对，就不算是有史以来最背的一年，就那一年已经过去了，嗯、就不想再回头看它。 所以你看啊，这个纽约呢，28号迎来了第12个年度的大解脱日，听起来反正就是很多。不太顺的人希望从今天开始啊，对吧？ 是，民众呢怎么样解脱呢？就是把过去一年的不开心、嗯、这些记忆啊都写在纸上，那么交由时报广场那台碎纸机来进行删除。我觉得这个真的好解压呀， 非常好。你看纸上的内容呢，包括高利贷啊，包括电费的账单、性侵的陈述、遇到小人以及再见头皮屑在这个地方出现，好像忽然有点， 或者说写出来什么再见脱发啊之类的。总之就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呢，大家都写在了这张纸上，然后希望通过碎纸机删除这样的方式来跟他说一声拜拜再见，不要再来找我了。 对，如果来到早安娱乐秀的话呢，就是通过听歌的方式，因为有些歌曲听起来还挺解脱的，对不对？ 来，我们的大解脱日的专属歌曲， 来，来自大 解脱歌曲， 大解脱 日，大解脱日歌曲， 感觉大姐，感觉大姐张惠妹已经来到路上啊。 什么呀，大解脱，大解脱日。 爱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热泪越沸腾，我越感觉有点冷，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到清晨，阳光替房间开了灯，像若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 我们一起学马甲， 我跨上沙漠之路， 我是隔壁的海山 DJ。 甭管听歌还是唱歌，我都会为你认真选歌。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9年工作日下午的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记得和我一起哦。哎，你说我是能把你唱到入坑，还是唱到沦陷？ 下午9点，阳光刚好。

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2018年的最后一天，音乐早餐要为大家奉上一款甜品，来犒劳一下这一年非常辛苦的自己。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做甜品很麻烦，但如果前期你把配料都准备好的话，这也是一个快手早餐的好选择。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草莓吐司塔就是非常好做的。首先准备好两颗草莓，吐司两片，再准备一些扁桃仁片还有糖霜就可以了。首先把两片吐司去边，分别切成四个小块，然后再用不粘锅小火把它们煎到金黄的颜色，然后两个一组，中间就可以抹上各种的果酱，再把草莓对半切放在吐司上，撒上几片扁桃仁或者糖霜，我们就做好了这一款草莓吐司塔，用它来犒劳这一年辛苦的自己吧。今天早安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新月沉浮的每一句都很甜，配上这一口美味的甜点，来对身边这一年帮助过自己的人说一声感谢吧。 我想和你一起走出遍所有的星星，我想和你一起疯看完所有的风景，我想牵着你的手告诉我多喜欢你，每一天每一年你一直都住在我心里，给你穿的简讯已凌晨12点，街角的咖啡店还挂着你的照片，耳朵听你的歌每一句都很甜，暖暖一整个冬天，一年有365天数不清日夜，想你的心情一直很强烈，一年不只有一个冬天，每分钟时间有你在每天都是晴天，我想和你一起走出遍所有的星星，我想和你一起疯看完所有的风景，我想牵着你的手告诉我多喜欢数不清日夜，想你的心情一直很强烈，一年不只有一个冬天，每分钟时间有你在每天都是晴天，我想和你一起走出遍所有的星星，我想和你一起疯所有的星星，我想和你一起疯看完所有的风景，我想牵着你的手告诉我多喜欢你，每一天每一年你一直都住在我心里，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在播放音乐早餐的时候，旁边的这一位呢说，哎呦，你看我这个音乐早餐做多好啊， 你现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咱俩要这样十八吗？ 十八是什么意思？ 就是实话互相扒对方， 实诚的扒对。哎，你今天怎么老用网络语言？你今天怎么了？ 就是想简练一点的表达我内心的一些感受吧。 是， 但确实是，你看，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说了2018年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我很喜欢。 嗯， 心悦诚服也，说实话，是我今年咱们俩开始玩抖音了以后， 嗯， 我在抖音上发现了一波好听的一些歌曲哈，包括一些以前没有关注过的歌 歌手。然后这首非常甜蜜的歌曲呢，也告诉大家说，哎，2018年了，岁末年终给自己一些总结，也对帮助过自己的人说一声谢谢。月鸟小哥哥，谢谢2018年的生命当中有你的陪伴。 哎呦， 特别是你知道，就是 太暖心了啊！ 工作当中，工作是人生活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组成部分嘛。然后有你这样一个搭档，那么我每天上班的时间都是非常开心的。当然，更多的开心是来自我们的听众朋友，每天给我们公布了这么多的互动啊。 我正准备说感动的掉两滴眼泪，然后你突然话锋一转，但我觉得确实是，就是我们俩每天的上班的整个过程都是非常快乐的，我们俩自己很高兴，大家其实看不到的是我们俩关拉下话筒那一刻，一般的主持人可能会想休息休息，我们俩会继续聊天是吧？ 领导也会在听， 领导今天不听，领导不管你这些事儿，说两句话也不让吗？ 下了节目之后，领导打过来说，所以我听不听对你们节目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还是很大的。 今天来问问大家，2018年要过去了，想对过去一年的自己说一些什么呢？ 哎， 高壮壮跟我们说，哎呀，本命年啊，威力真的挺大的，不过还好扛过去了。也希望呢，早休2019年越办越好，但是不希望增加好多跟我一起抢道的人，这就是矛盾的心理。你就想之前歌手节目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徐佳莹的时候，她的粉丝就说，哎呀，我的小钻石 终于被人发现了， 对，被别人发现了，还蛮难过的。就是就是既希望更多人看到他的好，又不希望有好多人跟我一样喜欢他，他好像就变得就比较烂大街了一样的那种感觉。 人生的这个有的时候的时刻呢，确实就是这样。你像花满溪说呢，你像今天哈，他说忘了关日常闹铃，随6:10就响了。但是呢，好就好在是签到了第59位啊， 哎，还不错，签的还比较前哈。 是的哈。 那么风中奇缘也跟我们说，今天是节假日，没有想到居然还可以听到我们俩的声音。不过呢，静瑜真的是感冒了啊，跟你一样， 快好了。 对，也希望我们都能快快的好起来，希望大家都2019一切安好，健健康康的。 哎，是的。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说一下，要和2018年说再见了，想对2018年和过去一年自己说些什么。刚才呢，静瑜呢也是非常深切的感言，其实我的感言是跟你是一样的。 哦，这不是感言，这就是。随便说说，感言还没开始呢。 但是我来说感言吧。 好， 就是静瑜，有你真好。我也随便说说，好了，就这样。 太烂了， 终于让我等到这个机会。 好了，来跟大家公布一下吧。这一年呢，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电影方面的消息，包括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做一下电影的盘点。哎，这个月票房最高的是谁呀？然后有什么电影啊新出来啦？包括说还有哪些电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终于到了这一年的最终的时候，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比较关注的年末的票房成绩啊， 对， 截止到昨天早晨9点整呢，2018年的中国内地总票房已经达到了596亿。那再算上昨天和今天两天已经预售出的票房收入，就是已经卖出去确定了的票房收入，今年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600亿大关，达到了历史新高。 鼓掌鼓掌啊！明天 说的好像我们俩有抽成一样， 对，明天上映， 开心， 那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毕竟其实关注了一年的这件事物，其实还是很好的哈。 对，就包括今天已经上映了。的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预售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啊！ 是的，所以呢，在最末的最后一天，给总票房的也是这个添砖加瓦，对不对啊？所以呢，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呢，这个成绩呢是包括了网络购票的服务费，观众通过在线手机 APP 等等这购票软件买票的时候呢，会产生3块左右的服务费。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对票房影响不是很大了哈。 对，就可以看到大家其实对于电影方面的这种精神文化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好的电影浮现在大家的眼前。 有那些大家非常喜欢的电影，其实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接下来呢，让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听歌的时间。我觉得昨天在预设歌单的时候呢，在想的关键词就是再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李健的《车站》，我觉得非常好的体现了出这样一种感觉哈，离别的时刻 版本，我们来听听看。 车窗外离人相拥，还在难舍难离，汽笛声突然响起，那姑娘满眼焦急，不觉中下起雨来，在黄昏的站台，她终于上了列车，却一直望向窗外。当列车徐徐开动，掠过

if and I meet somebody, take them home. Let's kiss and then take off our clothes. 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 Trying to find these perfect places. What the fuck are perfect places?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 Lord 带来的 Perfect Places 啊，这首歌曲呢大言不惭的交给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因为我觉得去年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算是一个 Perfect Places 啊， 对，完美的地方啊，在这里有很多的欢声笑语，包括大家发送关键词的时候可以收到一些好玩的小视频呐、啊 嗯， 图片呐、啊，包括我们有的时候给大家准备一些土味情话呀，还有一些互动的话题呀、 啊、原来那都是准备好的，我以为是随时生发出来的呢、啊、 有些是随时生发出来的，有些是准备好的、 嗯、 确实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讲说是一个特别 perfect 的 places， 就是怎么讲呢，哎，就是我觉得就之前有个理论，就是你需要有个好床，这样你一天分为三个部分嘛，就工作生活跟睡觉，这样你睡觉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然后你需要有好的同事跟领导，然后这样你工作的时候你是非常舒心的，还有就是有一个自己爱好，这样你工你剩余的那八个小时是开心的， 你哪不舒服 人生就是完美的， 你说你哪不舒服， 床不太好 床不太好，哎，你还真找了个软柿子捏， 发了工资买个好床垫吧。 刘哈说呢，去上班的路上还好有你们陪伴我一起上班，2018年呢是每一个认真工作的我们， 嗯，这个确实是啊、嗯、每一天认真工作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对， 因为就怕日复一日的时候每一天要跟自己说，哎呦，坚持下去坚持下去，所以一年回头来望一下看看还真的挺厉害的，要给自己点赞、嗯、因为其实刚刚月鸟小哥哥也说2019年是我们两个开始完整搭档、 嗯、 其实也是我 2018 2019也会的嘛， 你把这一年放哪儿去了，直接给扔了， 2018年 是 对，也是我自己完整的上早班、 嗯、 就是在每个工作日都需要早起，因为我之前真的是一个早起会死心人、 嗯、 就是一定会如果没有闹钟我可以会一直睡到12点的， 对， 所以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原来你是早起会死心人家不睡不舒服、嗯 啊、对对对， 现在是不起不舒服自己是吧不舒服自己， 就其实一想到说这一整年的时间都需要早起，内心其实挺打鼓的、 嗯、 但真的一想到说哎，今天可以去上班，然后又可以跟大家，我今天有什么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我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小视频，特别希望看到大家表扬我，就会有这样的小心思在的时候就我在说实话了、嗯、就真的觉得其实这一年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艰难， 对、 啊、对，你看我跟你就不一样，我每次准备小视频的时候就在说大家看到我这飘以后会乐呵多久，你知道吗， 后来想说今天这个小视频能不能打赢鲸鱼， 因为我从来没有抱就是比如可以赢你的心呢、啊、因为我知道大家在你的在大家的眼中你一直都是美美哒，对不对哈？ 啊，好了好了好了，感激各位也感谢我的搭档那么接下来呢还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这个电影市场吧，刚刚已经说了、 okay. 已经突破了600亿元的这个新高的成绩了，那么来看看北美的市场、 嗯、 北美市场的2018年度的总票房达到了759亿，其实能够感觉到我们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这个电影票房市场， 是、嗯、 那么跟他们的差距也是在逐步的缩小， 哎啊、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北美呢拥有45000块荧幕，而中国内地拥有5万 6000块荧幕，就相比来说对方的这个质量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的单块屏幕的销售应该要高一点嘛。 但你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增长空间也还是非常大的啊。是，那当然呢，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还是需要更多更强的电影佳作也可以。拍电影呢，绝对不是一个多快好省的赚钱方式，还是希望大家这个口碑跟票房齐飞吧，就是商业跟品质齐头并进。 嗯，这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的中国内地的票房前十，分别是《红海行动》啊，以及呢《唐人街探案》《我不是药神》《西红柿首富》《复仇者联盟三》以及《捉妖记二》《毒液》《海王》《捉妖记世界二》和《前任三》等等啊，这些呢也给我们贡献了非常多早秀的金曲，对不对啊？ 是的。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听到的是一个复刻的版本，因为这个版本真的是很多人都唱过了，那就是《说散就散》这首歌曲嘛，对不对？包括我们听到的袁娅维的版本，包括呢艾弗杰尼的版本。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去年在抖音大火特火的刘宇宁摩登兄弟来翻唱的《说散就散》。 这首歌曲也是刚刚公布的内地票房第十名《前任三》当中的插曲。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是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好好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再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献丑，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哦，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你想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哦，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说散就散， 旅行是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不要

1000元大奖分分钟带回家，还不赶紧动起来。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我们要关注一下如何在健身房做冬季的健身。如果说冬季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么冬季大概只有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冷。所以对于很多健身达人来说，冬季健身不想动，身体僵硬也是足够他们不来健身房的健身的理由。那么对于冬季，有一些冬季才有的健身要诀，如果想要在冬季也要好好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冬季健身的话，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些要诀到底是什么。要诀第一点，充分热身，保持体温。冬季在运动之前呢，前面的热身运动是非常必要的，不管是在室外健身还是在室内健身，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来保持自己的体温。比如说可以通过慢跑、爬坡走或者是轻器械训练来保持体温等等。而在每一项训练中间呢，建议尽量加入一些有氧或者是热身运动，这样的话可以避免突然身体温差的改变来影响身体健康的节奏。虽然现在健身房都会有空调调节室内的温度，但是呢，适当的热身准备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有了这样的一些准备之后，估计跟我们一起来摇摆起来就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了，对不对？好了，你听到的是来自于汪峰《一起摇摆》，冬季健身，跟我们一起摇摆起来吧。 快跑 Running Time。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忽然觉得刚才那首一起摇摆之后呢，下次我们俩 PK 歌曲的时候可以选择这种曲风。 2019年如果第一期的话就要让嘶吼的唱的话，今后的节目还好主持吗？ 一起摇摆。 哎呀，对对，你这腾哥老师有可以了，可以了啊。其实呢，到了年末的时候了，大家都需要写一些什么工作总结呀之类的， 对， 我要展望一下未来的工作计划，我要怎么做之类的。 那你去年的工作总结写了几篇？ 写了很长啊， 就5-6篇是吧？ 因为去年我评了职称，所以我就写了很长。 那你也不至于直接把那个复制粘贴过来吧？ 因为我改了一下，但是大部分做的事情都还是一样的嘛。就其实在梳理这一年做的好多事情的时候，因为我就只有早上音乐秀这一档节目， 是， 所以就好多的记忆都是跟大家一起完成的。比如夏天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去大排档，然后我们去看世界杯，然后去做游戏，然后年初的时候，哎，我们举行过这个就是父亲节的特别的活动等等等等。其实一路过来的时候好像就好像是又看了一遍跟大家的成长历程一样。 是，而且你会发现呢，做了我们俩的这个职业之后呢，你每次看到综艺节目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哎，这不是前两天我刚说过那个，或者是如果没有一旦没有说过的话，哎，过两天要不要给大家说一说，是不是、啊、 就包括有新的电影上档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我要抓紧去看一下，然后就过两天节目里说的话会好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哎，是了啊， 是，那马上有新的这个电影要上映了，这个是翟天临和尹正领衔主演的兄弟探案剧，叫做原生之罪，最近是在北京举办了粉丝见面会。 对， 那么翟天临跟白冰也是这部剧的主演之一哈，在现场呢也是跟粉丝互动了一下，高度还原了剧中的探案情景。 原生之罪 探案这几年真的就是特别的火的一个题材， 超级火。你像这个2018年之前的2017年，当时的这个《罪夜之奔》，包括呢这个当时哎潘粤明演的片叫什么来着？ 白夜追凶。 白夜追凶，哦，对对对对，白夜追凶。看，真是中华小影库啊。 这个名头可安不上，安完之后。欲成皇冠必承其重啊。 原生之罪呢，讲述的是翟天临扮演的被吊销执照的律师池镇和尹正扮演的侦探刑侦队长陆离，从彼此对立到冰释前嫌，最后互为手足携手探案，最终呢是生死同往的故事。还要生死同往，看来这个是案件还挺大的哈。 这部剧呢从20号开始已经在爱奇艺当中开播了，那目前呢在猫眼网剧的榜位当中是排列第一名，最近还是比较热的。 哎，是的，那大家呢可以去多多去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话题呢是要跟2018年说再见了，想对2018年的自己和过去一年的整个的过程想说点什么呢？大家一起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在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 Two Boy 以及尚先生带来的一首单曲，今天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小伤感的氛围。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再见》。 夏天看过你的白裙，带点小的碎花，我注视你的背影，透过玻璃窗的阳光折射出光晕，飞扬的城形状多像此刻的回忆。我回答不存在你所期许的百分百，越失望的你委屈着尽管也很可爱，那要不学太宰治，你陪我去跳海，刚说的别当回事，调侃对你的爱。我怀念你每次都能懂我的幽默，怀念我们默契的修正每次出错，怀念夏天的初遇，刚好你路过是青春的初作，心里怀念你住过，怀念你生气的表情，因为我没注意你特地为我换了新发型，怀念是璀璨浪花泛起的夏季，是阴翳里再多几米潜入在秋里。再见是温暖的，再见是飞扬的，再见是透窗的光，再见是清冷的，再见是孤独的，再见是静谧的霜，再见是快乐的，再见是自然的，再见是编织的网，再见是痛苦的，再见是纠结的，再见是挣脱的伤。已经忘记是第几次写和他再见，提醒我再翻翻最后秋天的照片，幻想是时间机器能把剧情再演，注定的无爱，注定说分开的侧脸。我是个幻想家，擅长塑造我和你，最后又忍不住清空只剩下我自己。接火车来的时候接吻真的很调皮，如森林般的爱藏在心里多神秘。我说怎么会这么巧，引力波原来这么秒，是繁星那种秒，似青少那言说的那种笑，你对我多重要，粉红色月亮一起去看，问你要不要好 listen， 还是一起去吹吹风，九月的风是路灯下的一起追追空，创造些新的回忆，像个乐手在那轻轻松，再见像雨后的红，画面在渐渐空。

哇，这首歌真的听着这种旋律和这种节奏型一直在不停的往前走，这种感觉真的好嗨哦，好嗨哦，感觉这人已经到达了巅峰。 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您终于到达人生巅峰了，月娘小哥哥。 不是，我是说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我啊那也不错。就是如果说我2018年一直算是走上坡路的话呢，最后在最后一天到达巅峰也还挺好的哈。 啊，那2019年呢继续勇攀巅峰啊，因为是一个新的开始了。 是， 今天的早音乐秀想问问大家，2018年要过去了，那想对过去的一年自己说一些什么呢？我们今天来做大家的树洞啊。 嗯， 很多朋友都过来给自己加油打气了， 看一下 花开半夏说对自己说辛苦了，2018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也想对自己说2019年要加油，我们会更好的。 是的啊，另外呢 Leo Hart 说，这个就是他说的2018年呢，去上班的路上还好有你们和我们一起上班。2018年致每一个认真工作的我们，但是就是感冒了好几回。你看静宇也是这样，是不是？ 对，其实这也算是就是今年早班带给我的一些新的伤痛吧。 伤痛， 因为我以前身体就自己觉得还不错，就可能一年最多病个一两次，然后今年基本上处于只要身边一有人生病，我就会跟着生病。 嗯， 差不多病了有5-6次，后来就查了一下，说可能就是就免疫力降低，然后医生说就是因为长期这个早起，然后作息不太规律的原因。 是， 其实这也算是早班带给我的另外的一个问题，但我觉得说新的一年其实这也算是立给自己的一个 flag， 就是我决定要早睡早起。 对，我觉得其实 以后8点我就睡觉。 8点？晚上8点睡觉吗？ 对啊。 哦， 嗯，早上起床吗？ 你觉得我会信吗？ 你这是我的 flag， 我就先立到这里了。 嗯，那你 回头真香再说。 不，你既然你今天可以立这个 flag， 我就看，我就且看2019年12月31号，你这条 flag 有没有实现啊？ 早睡早起是我立给新一年自己的 flag。2018年过去了，对自己想要说些什么，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庞氏骗局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金融诈骗的名词啊，但是对于庞氏本人呢，大家其实了解并不多。一说就是庞氏，感觉好像是一个中国姓庞的人创造发明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哈。 那么央华戏剧在昨天宣布，他们2019年的开年大戏也叫做《庞氏骗局》，将再现这位巨骗，也就是庞氏他的投机经历。 嗯， 而他们请到的阵容呢也非常的豪华，蒋雯丽将会在剧中反串巨骗查尔斯·庞兹，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庞氏本尊。 哎，是的，那当然他之后呢看过角色以后发现不过瘾，于是呢王可然突发奇想的是让蒋雯丽来饰演这个角色嘛，因为其实本身他是这个妻子来的，对不对？那么结果呢蒋雯丽居然接受了邀请，而剧中庞兹的妻子则是由歌手江映蓉来饰演的。这部剧呢将在明年的4月26号在北京首演，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我觉得岁末了，让大家呢一起去看看戏，一起呢也可以 party 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葛仲珊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party。 又是星期五，但要做什么？打个朋友跟他问 what's up。 如果没有计划一起来，骑着我的机车或 U bike， 我哪里去可以 follow me， 带着我的冷鞋滑个冰，要我保持我的随性 feeling free， 心里在流浪回不去，所以乱流像个飞机，除了享受我生活没规定，穿着正式或者睡衣，把我手机的铃关到最低，跟我所有压力说 goodbye， 任何事等下礼拜，今晚我只想愉快 and have a good time。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朋友家里聚个餐，点了 pizza extra cheese， 自然没有防腐剂，要我最喜欢没人管，找到兴趣随便玩， KTV 或者随身听，唱到喉咙没声音，跟着唱盘一起转来转去，跳到几点也没有关系，只要音乐不要断续，今晚让我玩得开心，没有什么放不开，当你看我上了台，说我命中拿着麦，也换我回来了。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

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兆赫，97.4 兆赫，974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12月28号晚，刘德华在第14场演唱会时，因为嗓子问题不得不终止了演唱会，现场哭着向观众鞠躬道歉。后，主办方宣布取消12月28号、29号及30号3场演唱会。昨晚，主办方宣布刘德华确诊为流感，将取消剩下的4场演唱会，共取消7场，会尽快公布后续的安排事宜。继续来看，歌手张靓颖在《梦想的声音3》中担任导师。29号播出的节目中，张靓颖演唱《跟着感觉走》，在歌曲中融合了电子舞曲、房客、摇滚、古典及爵士等元素，让整首歌充满了激情。他在舞台上热情律动，搭配具有爆发力的嗓音，欢乐氛围感染了全场观众的心。不过在表演律动的过程中，一度因为地滑没有站稳，让穿着高跟鞋的他差点摔跤，幸亏及时踩住，才没有跌倒在地，并且下一秒立刻拉回接唱，机智反应 hold 住全场，表演也大受好评。最后再来关注，近日陈翔发表了最新单曲《有你在身边》，据了解，这也是他为湖南卫视恋爱真人秀《恋梦空间》倾情演绎的主题曲。这首歌非常符合陈翔一贯以来的暖男形象，表达出了平淡相守及永恒的爱情真谛。相信随着真人秀节目的开播，这首歌也将会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表白神曲。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东三环北向南方向三元桥到京广桥，北三环西向东方向苏州桥到蓟门桥，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生命中注定一半，如火一样的那个夏天，撩人的夏日舞会，飘向我的身边，泪滴稍微淡，在你说爱我的夜晚，真甜蜜啊，我爱你到永远。可哪有什么永远，是非爱恨在变，下一句无伴更换，失去的永不再返。你后悔了吗？痛得像死去的夜晚，你原谅了吗？爱你又把你伤害，什么就这样的离开？为什么就不能相爱？一直到我们死去呢？ 得人生充满遗憾，一切都不必重来，什么也无需更改，生活再继续，误会从来不曾停止，一错再错的故事才精 数一下，今天早音乐秀的歌单当中出现再见这两个字的歌总共有多少首呢？ 有多少首？ 哎呦，月月娘小哥哥真的是用心了呢。 对啊，而且我跟你说，这首歌曲我真的就想献给过去的这一年，和我亲爱的搭档，和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爱你，再见啊。 其实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2018年已经要过去了，那么想要对自己的这一年说一些什么呢？我们今天来做大家的树洞，都可以发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对， 其实刚刚我算是深情告白了一下嘛，就表达了自己对于过去的这一年的一些感恩，包括新的一年也立了一个我自己都不太相信的 flag 哈。 你这个 flag 立的也太划水了，我跟你说，你绝对完成不了。 你要相信我，你能不能不相信搭档呢？ 我，但是这个我要真信你的话，我觉得有点有悖平常人的常识，因为我忽然想起来，就不久之前，我旁边这位搭档还说，哎，晚上一起去吃火锅啊。吃完火锅你会8点睡觉吗？ 我往后推一点吧，就9点。 九点， 好吧，9点可以了吧？不能再玩了。 这么快就开始把 flag 往后移了啊？ 那月月鸟小哥哥呢？2018年要过去了，你要对自己说些什么？ 其实我想对自己说的还挺多，因为2018年对我来说真的是就是挺重要的一年。我个人觉得，就是自己呢确实开始一段全新的旅程。我旁边的这位搭档啊，在974呢迎来了这一年之旅。一开始虽然有一些磨合和调整，就是我觉得我和这个节目了，但是我觉得最终其实调整到了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每天都是非常开心的来上节目，然后呢每天都会收获非常开心快乐的心情从直播间走出去，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啊。 哎呀，说得好暖心呢。那确实在这一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给了大家很多的欢乐，但这一年呢确实在影视圈当中有很多让人唏嘘的事情。其实这一年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把音乐慢慢的拉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不太好的消息。那么大家也会说，哎，这一年到底是怎么了，带走了这么多带给我们欢乐和感动的人， 巨星陨落啊。 是，那么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是，香港著名的电影导演林岭东前天下午也是在家中突然去世了。那大家可能熟悉他呢，是因为他在 TVB 拍的一些电影还有电视剧啊， 是非常厉害啊。那他最近呢是患有胃病，再加上感冒没有及时去就医啊，最终呢就是被大家发现的是这个昏迷不醒，最终回天乏术 述。那林岭东呢，其实拍过非常著名的一些电影，比如说1987年的那一部著名的龙虎风云，以及呢他一口气拍摄了监狱风云、学校风云、圣战风云以及监狱风云二、逃犯等等。包括监狱风云实际上也算是周润发发哥的成名之作啊。 对，这也是风云系列啊。他的作品呢大多都是以现实为基础的，而他展示的暴力也并不让人赏心悦目，就是出于对现实世界的刻画吧，更加的残酷惨烈一些。 这个所谓的赏心 拥趸， 对，这个所谓的赏心悦目呢，实际上是说到他的风格更加写实一点点，让人知道这个暴力的残酷到底在哪里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同样是发哥的在《喋血双雄》当中的非常著名的主题曲，由他的一生的好朋友叶倩文所演唱的《浅醉一生》，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刚刚过世的林岭东导演。 在每一天，我在流连，这心漂泊，每朝每夜，多么想找到愿意相随同伴，使这心莫再漂泊。愿那一天你来临时，轻轻给我你的接受，给我知道眼眸里的人承诺的一切永没改变。浅醉在心里， 怎么样，月月鸟小哥哥，明年我们这个周四 K 歌 battle 的时候，要不要考验一下唱歌剧？ 你看我现在正沉浸在这首歌的感觉当中，你给我来， 有一种被支配的恐惧。 对啊，你怎么忽然拉出来来这么一句？真是，你看，而且你看，你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刚才呢，我们在看到，说句心里话，说2018年最后收尾之月，对吧？感谢早秀的一路陪伴，提前祝静宇姐姐和鹏哥新年快乐。包括橙子说，2018年最后一天，很高兴认识你们，继续陪伴前行。就是听到那首歌曲都非常感动，突然感觉我的腾格尔要来唱这首歌曲了。 但其实真的是精心挑选了啊，这首歌曲非常熟悉的 Time to See。Goodbye， 其实也是今天的节目，包括其实也是2018年所有我们想对大家说的话。这一年很多的温馨、感动、欢乐、欢笑，包括可能会有一些泪水，但其实都会随着这一年钟声的响起，我们会跟他说 Goodbye。 是宇科说，我和我家宝宝呢一起见证了音乐秀的变化和成长。他后面这个特别是，刚才让静瑜笑了半天，来静瑜你来说说好吗？啊， 特别是，哎呀，这月月鸟小哥哥在静瑜的帮助之下，成长的特别。 谢谢你的关注啊，月月鸟小宝宝其实这一年确实成长还挺快的 啊。月月鸟大宝宝真可蛮可爱的啊，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啊。 是， 那新的一年当中呢，希望大家都好，都能有成长，这是我们对大家的祝愿了。 对，他后面这句话说特别像教导处主任，希望两位能够紧密的配合和继续合作啊。 我们一定谨遵领导的教诲，在新的一年当中不负领导的期望。 绝对不负领导期望啊。那其实呢，我觉得2018确实就要慢慢的就要过去了。然后 Mr. 梁呢也说，2018呢有最及时的安宁和问候。今天我非常感动的一点是，其实你会发现今天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工作日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我们的早秀的后花园当中陪伴我们一起度过啊。 是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非常暖心的再跟大家做出2018年最后一天的天气提醒了。 那元旦假期呢，北京天气仍然是将维持冰冻的模式，今天的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回升到-9度，回升到-9度啊。 你看前两天都-10几度好吗？ 对对对，静瑜你要 要懂得满足， 是的，是的啊！当然最，最高的气温呢将重回冰点以上，这是好消息，到1度了啊！ 一度啊，好厉害啊！虽然只有一度，但也在0度以上了啊！ 哎，是的， 虽然气温呢在努力的回升，但是因为整体的增幅不大，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保暖措施。特别是今天晚上，很多朋友策划了，比如说跨年的活动啊，如果有户外的话，一定要注意包暖和一点，不要在户外长时间停留，因为现在也是低温蓝色预警持续当中的。 是的，那么明天呢，北京将以一个蓝天迎接新年的到来，空气质量优良，适合大家户外出游。最重要的是，明天呢，早安音乐秀将继续陪伴大家的假期路啊。 是2019年1月1号，依然是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来一起欢乐大家的假期时光。别忘了，我们明天锁定，不见不散喽。 是的，最后一首歌曲送上我最喜欢的 KTV 的告别歌曲，也作为今年一年的尾声，来自于张震岳的《再见》，各位。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我要跟着一起唱，干嘛要再见？ 那你赶快唱两句好了。 因为也许怎么会再见不到你呢？ 见不到你， 明天还会再见的，各位。 后面这句话嘛，明天我们没离开休息的地方，跟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好吧，忽然有点伤感了哈。 好了，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来跟挥挥手，2018年再见了，2019我们明天继续， 是 再见喽， 不见不散。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各位，明年我们再见了，各位， 明年再见， 拜拜。 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